第94章，锦鲤游惑。 监考处门口停了三辆小马车，车门大敞着，在风中吱呀的晃悠。马车是来接监考官的，车厢里面放着三位监考官各自的行李，人却不知去向。半个小时前，监考官们收到了通知，说大火烧了古堡，巫术回溯，本场考试结束，系统稍后将核算最终成绩。监考官可以收拾收拾，准备离开了。结果他们钻进马车没多久，撕心裂肺的警报声就响了起来。马车里，马车外，小屋中，360度环绕立体声，炸得他们当即滚回小屋。92抓着睡乱的头发，021刚卸了单边的眼妆，他们在持续不断的鸣笛声中堵住了耳朵。92大声问154：“ 干嘛呢？这是消防演习啊！” 154抖着手里的纸条也喊回去：“ 违规警报，听不出来吗？”“ 听不出来，没听过这样的，长见识了。” 021皱着眉说 ：“bug 吧，考试都结束了。”上哪儿违规啊？ 纸条上写了什么呀？我看看。 154把纸条拉直， 空白，一个字都没有。 空白？ 92放弃堵耳朵，从154手里抽了纸条过来，上看下看，对着光看，咕弄说：“ 还真是空白，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？” 021被吵得不耐烦了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没见过，肯定是 bug。”他转身就要回马车，警报声突然更大了。021面无表情地停了一会儿，转回来说：“行吧，还不让走。”他刚要摸手机，就见154已经低头打起字来：“ 你等会儿啊，我查查。” 021纳闷：“你有权限查违规细节？不是当场主考监考才能查吗？”154一愣：“ 啊？” 922说：“ 那只是一般而言嘛，查还是可以的吧。以前老大不记规则或者犯懒，就是154在查。” 警报声太吵，021也没心思纠结这种小问题。他点了点头说：“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”半晌过后，154举着手机屏说：“ 系统抽了几分钟，给了我这种答案。” 违规细节上标注着违规人是秦秋，真是意料之中啊。但意外的是，违规事项这一栏先是滚出了几个字：“系统安全受到威胁”，没过一会儿又变成空白，片刻后又滚出了一行字：“监考官违反规定与考生交从过密。” 啊，这 三位监考官都很懵。交从过密这个词的理解有很多种，但他们下意识想到了男女关系。92忍了一会儿没忍住：“ 开什么玩笑啊，不可能，喜欢老大的女监考官一点儿也不少，他干嘛要冒违规的风险去找女考生啊？” 021说：“这场确实不太一样，不是强行配了夫人吗？”“ 那也不可能，这才多久，打打杀杀的来得及发展感情？要这么容易发展，用得着单身到现在啊？” 嗯， 三位单身狗陷入沉思。“ 所以跟系统安全有什么关系啊？” 没人能答。在系统叫魂一样的催促下，三位监考放弃休息，打算先去山下考场观望一下，主要是看看秦秋又怎么了，让系统给封成这样。下了山，他们才知道系统不仅闹抽风，还闹罢工，古堡烧成了焦黑一片，考生们荒草中坐了半个小时，系统愣是没有核算成绩，只顾在监考处撒泼了。直到监考官抵达考场，护法似的站在那里，一只黑乌鸦才在古堡前落下，按照流程开口说：“ 病人痊愈，考生交卷， 本场考试结束，开始清算最终惩罚与奖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922突然觉得系统莫名有点怂。 考生们经历了大喜大悲，此时过了那个劲儿，面露疲惫。这其中以高奇最为明显，他抱着膝盖，脑袋靠着一个破旧雕塑，看上去气若游丝。旁边赵家童和杨叔时不时瞄他一眼。922离他们最近，趁着系统在总结整场考试，922蹲过去戳了戳高奇的肩。 你还好吧？好歹是监考官啊，一场考试虚成这样。 高奇虚弱地看了他一眼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犹豫片刻又瘫了回去。 干什么了这是？ 922指着他问赵家童。 谁知道呢，刚刚火烧完了，我估摸着该出分数了，让他叫其他的朋友过来，回来就这副样子。 赵家童说着又去推高奇的肩膀问， 你究竟干嘛了？ 高奇说，服了毒了。 哼，那你毒死吧，看他就这样德行。 赵家童对922摊开手，转头问杨叔这是什么症状。杨叔说， 不知道，看着像受了惊吓。 受了惊吓的高奇一直看着不远处，他的好友考官 A 和老对头001正并肩站在那里，跟周琦和江源说话。幽霍和秦鸠回到人群中，就被那对小情侣拽住了。江源卸下面具，脱掉礼服，换成了格子衬衫和牛仔裤，看上去不过20刚出头，即便哭得眼睛通红，也掩盖不掉身上的蓬勃朝气。可见同一张脸，不同的灵魂，真的千差万别。江源对游霍和秦鸠千恩万谢，谢谢他们跟周琦同队，谢谢他们没让周琦碰到致命危险，谢谢他们照顾周琦。而周琦则谢谢他们让江源活过来，失而复得让他们过度兴奋，说话有些颠三倒四，同样的内容反反复复地说，也许这样才能表达谢意。游霍和秦鸠不喜欢听人长篇大论，但这种时候又有了充足的耐心。荒草地原本是古堡的花园，立着很多破损的雕塑。秦鸠手肘架在雕塑上，低头听着小情侣絮叨，偶尔点一下头应答几声。游霍则靠在雕塑另一边，一手摸着耳钉，一手抱着胳膊，他话很少，只是听。很快系统开始播报各项加分减分，周琦和江源不再说话。秦秋往身后看了一眼，问游霍说， 回去吗？ 游霍摸着耳钉的手指一顿，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黑乌鸦说， 高奇快晕过去了，你没看见？ 看见了。 那就给他留口气。 老实说，秦秋也没想到高奇会去找他们。你这位老朋友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点弱呀。游霍瞥了他一眼，怎么，我说错了？ 水火不容，针尖麦芒，死对头。 游霍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， 都是你以前说的，你想想这些再去评价高奇的心理承受能力。 秦秋摸了摸脖子，换位思考一下，高奇是有点惨。两人自顾自地说话，完全不管分数。负责播报的黑乌鸦扑扇着翅膀，愤然掉了几根毛。直到黑乌鸦说到最后结果，他们才闪过去一个眼神。这场考试虽然有点费神，但分数并不难看，光是在公爵身上刷的分数就够各小组打底了，再加上其他，最后居然全员过了 B 级线。 B 级及以上考生顺利进入下一轮考试，马车已在考区就位，请在5分钟之内回到来时的车上，马夫将合格考生送往休息处暂作调整。 因为这场考试的时间依然远小于平均，所以最终的解题人，也就是油货和秦鸠，各得到一次抽签权。922叹了口气说， 以前抽签权可稀罕了，现在被这两位弄得都快变成每日签到了。 他从口袋里摸出卡牌，冲那两位招了招手。 老大，卡在我这里。 922说。两位大佬回过头来，同时看了一眼高奇。 他们看你干嘛？ 922问高奇。 不知道，我帅吧？ 高奇神色复杂，语气麻木，似乎中毒已深。抽卡的流程一如既往，922捻成扇形，目光在油货和秦鸠之间扫了个来回，说， 要不你先来。 922对油货说， 再来一次好人卡是不是就够一个炸了？ 好人卡？你说的是三好学生那些卡吗？ 对啊，还有别的好人卡吗？ 不知道为什么，赵家彤居然对这鸡肋一样的破牌很有兴趣。他问油货， 他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已经有3张了？ 油货一愣，点点头。赵家彤说， 这么好，3张都是不同的吗？ 这么好？油货不解。 你说的好是嘲讽。 赵家彤想翻白眼，但碍于习惯，他还是没法当着考官 A 的面翻。 字面意思，我一般只嘲讽高奇。 高奇被点名，抬头和油货对视一眼，赶紧挪开视线。片刻之后，高奇又觉得不对呀，跟死对头瞎搞的又不是我，我心虚个什么劲儿？ 你们不会都不知道好人卡怎么用吧？ 赵家彤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。922看了看秦鸠，又看了看154。 我们都不知道，一直以为是鼓励卡，谢谢惠顾那种。 当然不是啊，不过确实很久没有人用这种卡了，不知道也正常。 赵家彤作为初代监考官，在某些细节上知道的确实比别人多一点。 好人卡呢，一共3种牌面，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、名列前茅，凑齐这3种牌面就能拿到一个奖励。 什么奖励？ 自由组队，你可以挑选自己的队友，决定跟谁一起进入考场，不限人数。 听到这里，油货和秦鸠终于来了兴趣。不限人数，次数呢？ 赵家彤解释道。废话，次数当然只有一次了，除非你有好几组这种卡。所以你的卡齐吗？ 不齐，3张里面有2张是重复的，我只有三好学生和名列前茅。 赵家彤一脸遗憾。 你刚刚说很久没人用了，怎么可能呢？ 能自由组队对很多人来说绝对是极大的诱惑，一场考试下来就能知道同场的人谁靠谱谁不靠谱，谁厉害谁拖后腿。多弄几个组队奖励，厉害角色凑一队，5门考试分分钟就刷完了，怎么可能很久没人用呢？这卡要凑3张的，很难的。赵家彤解释道。 难吗？这里起码10张了，比别的牌都多。 油货指着922手里的牌说，总数是很多，但你让922回头给你看看，10张好人卡里面三好学生能占6张，优秀学生3张吧，名列前茅顶天1张。 那也还行，多抽几次。 我天，你知道想要拿到抽签权对一般考生来说多难吗？这4个月我监考的所有场次里就碰见过一个抽卡的，就是你。很早以前，很多人为了这3张卡会拿着分去休息处赌场拼运气，但赌场里的牌面跟现在完全不同，好人卡在那里几乎为零。 九二二快被油货淡定的态度逼疯了，就因为好人卡难抽也难凑齐，三张兑换一个奖励就成了摆设，时间久了几乎没人记得他。但是自由组队真的很诱人，油货第一次希望自己的手气能一如既往再抽一张好人卡，结果天不遂人愿，他一把抽到了保送。 考生油货使用掉一次抽签权， 系统的声音平静里透着狂喜。